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他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关注到了最近在网上非常火爆的一个视频，那就是悬空垂直呼啦圈。那有的朋友去这样做啊，我们也看到之后呢，就有医生发出了一个建议，说我们不要轻易去尝试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要和咱们的老朋友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一起去关注这样的一个动作，还有呢告诉朋友们该如何正确的去保护我们的脊椎。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李教练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阳。 欢迎李教练啊。说到这个火爆的视频，我相信李教练也有看到是不是？ 对，好久，其实好早就已经知道这个动作了，因为之前看了好多，因为我们做一些练习嘛，平时也训练，包括一些这种视频看的还是挺多的。然后自己之前也有玩过尝试一些啊，但没想到现在才火啊， 就突然又被炒火起来了。 对， 因为也是有演员他在自己的这个社交网络上去上传这样的一个视频，然后有一些朋友就感叹说啊，他到这个岁数了竟然还能有这么强的一个腰腹力量，去做这么厉害的一个动作，然后大家就纷纷感叹，感叹的同时呢，那大家肯定也想自己去尝试一下，或者说叫挑战一下。后来呢，我们就看到去采访这个医生嘛，就医生就建议说，这不是谁都可以尝试的，尤其是我们如果没有这样训练的朋友们，你想要去尝试，那对于自己来说是有一个挺大的伤害的嘛。 对，医生肯定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嘛，对吧？那如果你说在尝试，我觉得有时候尝试可以，就是那种尝试不会让自己受伤，或者说这种尝试的试错成本比较低的时候， 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所以很多时候你这个尝试就保不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了， 就成一个赌博了，对吧？ 对对， 风险特别大。对， 是的。 所以我也跟孟宁之前聊过，我说这个动作其实挺有意思啊， 对，就看起来真的还挺想尝试的。 对，好奇心嘛，大家都有，我觉得特别能理解啊。但是就是我先解释一下医生的那个角度啊，从我们训练角度，医生说这个动作没有支撑，所以腰背部会承受很大的力量，我觉得是没有错的， 是的， 是非常正确的啊。然后但是有一个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这个动作它要求你要把下肢固定悬空，首先你能上去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对 啊，然后上去然后把身体横悬空，其实是平的，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吗？超难的，就是你腹肌必须特别有力你才能支撑，那个时候其实背部肌肉参与没有那么多的，除非你是往下完全躺下来腹部不用力，那你就下去了， 对， 你没有办法成一个水平的姿势， 对， 或者斜的， 一个平的嘛，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其实从我们自己练习的角度，因为我们之前做过类似的动作啊，就是这个动作呢其实你如果没有强大的腹肌支撑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把身体打横啊，就是水平悬空的状态，这个是好难的啊，更别说什么摇呼啦圈了，那个摇呼啦圈纯属于凡尔赛嘚瑟。但其实想告诉大家是什么，就是这个动作是不是有个前提是什么？ 腰腹啊， 强大的腹肌。 是的， 对，你没有那个腹肌力量的时候，你做这个动作肯定是不行的啊。所以医生也是想告诉大家不要轻易尝试，因为可能你想试一下那个瞬间没有支撑的话，就会带来很严重的脊椎问题啊，这个就是安全了。所以就像孟莹刚才讲了，不是哪一个动作都能随便尝试的，那一尝试出了问题，对吧？那可不是小问题啊。所以希望大家呢冷静看待这个问题。 对 对。第二就是，那我们看到了，其实如果你有强大的一个核心，换一个角度而言，如果你核心特别强大，哎，你可以嘚瑟的悬空做这种呼啦圈的动作，源于什么？源于你有非常强大的腹肌力量。所以哎，那你年龄 如果很，哎，年龄大，然后你还有很强大的腹肌力量的时候，你也不用担心你的这个脊椎健康问题。 对。 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聊聊这个，哎，怎么能克服我的年龄，然后有一个非常好的腹肌力量， 对， 然后能保护好我们的脊椎，对吧？ 是的， 然后这个人生又可以有更多的新的体验， 对， 对吧？ 嗯， 那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话题。 是的， 我们抛开这个动作不提啊，我们先来讲核心啊。那我们说，可能之前聊过很多的话题，聊过也很多的训练，我们真的想让大家理解一点，就是脊椎健康决定了我们身体的健康 嗯。 啊。如果脊椎不健康的话，那你身体的这个健康状况的话，往往都就是打折。我们说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是秋冬季节嘛，对 嗯， 吧？都已经没有秋了， 啊，现在是 都 冬 冬 季 了， 啊。 就反正从秋开始进入寒冷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就往往到就会出现很多人有这个问题啊。我不知道啊，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啊？如果有的话，你在那默默点点头，我就当知道了哈。 啊哈。 比如说落枕的问题。 啊，真的有，我最近就听到身边有好几个人都有落枕的情况。 对，这是第一个啊。 嗯。 第二就是那个背部，可能有一些人，哎，背部拉伤了，或者什么椎间盘突出了，或者什么抽筋了，哎，就往往就发生在这个季节。 哦， 它怎么不在春天和夏天发生啊？就在这个秋天、冬天发生啊。所以这是常见的嘛。还有一些就是这种，哎，有一些这个什么肋骨不舒服啊、胸闷啊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其实是这些都与什么有关？与我们脊椎的排列有关。天气寒冷了，干燥，北方嘛，然后呢，到这个时候，白天的时间就日照的时间短了，然后我们的活动量也下降了，然后温度的降低导致气候的寒冷，然后又干燥，水分又流失，就会导致我们肌肉的弹性下降。本身我们每天的习惯又不好，那可能对于脊椎而言，那个压力难受，到了这么一年的这个时候就开始承受不住了，所以到这个 终于 时 要 候 暴 就 露 开 出 始 来 集体 了， 爆发。 嗯， 所以是这个问题啊。 对， 所以如果我们的那个你的脊椎排列是正常的、健康的，然后水分也是充足的话，那往往都不会出现这个问 就 题。 刚才提到的这些情况是基本不会发生的， 对，当然有这种问题的朋友也不会去做那种悬空呼啦圈的动作。 对，日常的一些动作可能都已经让他们疲惫不堪了。 对，所以我们想说，那我从我现在这个状态到能做呼啦圈，到底需要多久呢？如果你真的要锻炼了，我觉得坚持你有半年训练的话，你是可以达到一个这样的状态的。 干嘛上来就要给自己就定到要奔着呼啦圈的那个地步？要是我的话，我至少先让自己拥有一个比较强大的腹肌，我觉得就可以了。就这种呼啦圈，像刚才李教练都说，那是凡尔赛的事情。 这个强大的腹肌，我觉得真的是啊，但是 嗯。 它是一个我觉得比较抽象的概念。那而且很多事情没有挑战的时候，我发现大家都是这样的，没有挑战的事情都不太想去做，因为觉得好容易实现，所以没有那个动力。最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就最后流产了。 嗯，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凡事预则立，不立则废嘛。那其实我们也不是说真的想让大家去那个悬空摇呼啦圈啊，就是你腹肌强到可以保护你脊椎就可以了。对吧？ 对， 那我们为什么要讲到这些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脊椎是一个整体，颈椎的问题其实有时候不单是颈椎的问 是的， 题，就是我们之前聊过颈椎、胸椎、腰椎、骨盆都是一系列的问 对。 题。所以如果有一系列的这样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要从一个改善的角度，从哪里改善呢？先从腹肌开始， 嗯， 先从核心开始，对吧？那核心的话，我们这个区域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啊，简单的复习一下啊，就感觉听我们节目都要去考试的那种一样啊。首先，我们说核心的区域，按照现在新的定义的核心区域，就是把四肢砍掉，都是核心。 嗯，这个画面有点太美，不敢看。 对，原来我们一说核心啊，老说哪儿啊，就说什么胸腔以下啊，骨盆以上，这是核 对 心，好像就 对， 腰这一段 反 啊。 正就肚子这一片啊，感觉 哎， 是 那 no，现在我跟你 少 说。 了。 对，这个都太局限了，太狭隘了啊！现在真的完整的核心定义就是整个脊椎这一块和脊椎连接四肢的连接部位都算进来，叫做核心的区域。那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些？就是，就很多人你说那个腹部他练很多的，他依然也落枕；腹部他练很多，依然腰不舒服，背部有疼痛，就是他的脊椎还是不健康的。所以要把脊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只是可能。核心锻炼、腹部的锻炼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对， 啊，不能说我练一个腹部核心就把整个脊椎的健康就全部搞定了，那也太神了吧！是不是有这万能的动作，教你一个全部都能搞定，那就简单了，这个医生也不用干，好了，所有人都去做这个动作就 完了， 对呀、 对吧？所以不是这个样。 啊， 那我们要理解完这个核心的区域的话，那我们就要清楚，我们的锻炼不能只针对于某一个局部。第二就是我们的脊椎。啊，那个我刚才说到画面不是很美，我们说一个美的画面啊，比如说我们的脊椎像一个吃屎啊，像羊蝎子，呵呵，对吧？大家一说这个，好像哎，这个热 画面 起 美 来 起 了， 来了， 美起来了。对，就是如果这个您吃过羊蝎子的话，您发现这个羊蝎子周围四面八方是不是都是肉啊？ 对， 那既然都是肉，也就代表我们脊椎的健康。你要想让它稳定好，保持一个很好的姿态的话，你要把这四面八方的肉都要给它怎么样建立起来？ 虽然这些肉都是在不同的一些犄角旮旯里， 对对，就是有时候吃起来还挺费劲的，对 对 吧？ 呀， 你就 得 想， 嘬， 对，做还不行，得用工具是吧？ 非得聊吃吗？ 对，这样的话，我们的朋友们就会回来一些。 我 对， 怕是回不来了。 回得来，回得来，这么冷的天气，有一个羊蝎子那么热腾腾的，怎么回不来呢？对，其实就是想说，就是这个样子啊，胸椎、颈椎啊，到腰椎周围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的训练不能在单一的一个角度、单一个动作、单一的平面。那前提就是先把身体摆正。我们教过大家把脊椎摆正的好多方法，梦莹来说一个。 那靠墙呗。 哎，对了嘛，我们其实老给大家说的一些动作啊，都是这真的是万能动作啊，就是没有李教练，也没有教练的前提下，你自己也能做的事情。 对，这就 对， 是靠日常的积累 啊，对，习惯对吧？尤其是经常听我们节目才行，对吧？那靠墙站很重要一点就是能在站立的位置下，让我们找到脊椎正常的排列。那我在做很多训练，我在去学很多课程的时候，老师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先要把你的骨骼摆在正确的位置上和重心关系。然后我一开始不太理解这句话，我说你就告我练什么动作就好，练哪块肌肉不就完了吗？对，哪块 对 动作 呀、啊。 练哪块肌肉完？No，不对，得把骨骼摆好了以后再练才能练到。后来我发现，哎呀，真的是专业啊。对吧？哎，原来这样事半功倍。哎，你把这个骨骼排列排好了，再做训练，既省时又高效， 对， 就可以偷懒儿，知道吧？对，我老教你们偷懒儿啊，但该练还得练啊。你把那个脊椎排列摆好以后，我们再所有的训练才会好。 对， 所以靠墙站的话，我们就需要你的脊椎。我们脊椎是一个侧向看，是一个 S 型的生理曲线。当把这个 S 型的生理曲线摆好以后，我们做所有的动作。在做所有的训练，那它才能越来越趋于平衡。啊，我们这个脊椎为什么要一节一节的呀？为什么它不成了一块骨头啊？它为什么要一节一节的？也代表每一节和每一节都应该有相对的活动。 空间的， 对，它是有空间，它是有 对。 活动幅度的。所以我们说，你看到那个蛇，对吧？啊，你看那个蛇为什么它能那样，哎，保持那个形状来回的那种。它蛇都是很少走直线的，它那个身体都是不断的滚动式的、波浪式的那种前行。为什么？它也是一节一节的。 对， 这是所有有脊椎动物的一个什么典型特征。 对， 但是我们反观的啊，看一下自己，您的脊椎能不能一节一节的在这里活动啊？对，我刚才做了一个波浪的动作啊，就是从头开始啊，收下巴。然后含胸低头，然后头又钻出水面，带动胸椎往上，然后带动一直到腰椎到骨盆，然后从侧面来看，就像那个原来有个舞叫海带啊，海带，对，对，就是能不能活动开？如果您现在都自测一下啊，靠完墙了，如果脊椎僵硬都，哎呀，活动不开，好像只能头在那儿点，或者身体前后摆动的话，不好意思，您的脊椎太僵硬了。可能您只有30岁，但您拥有的是60岁的脊椎。 对。 这个就不行， 嗯， 啊，那距离那个我们悬空摇呼啦圈那就太远了，可能10万8千里都不止了啊。所以第一步，先把我们脊椎要有一个灵活的脊椎， 对， 但它不能太灵活了。那医生说了，比如说椎间盘突出了，那结构破坏了，那就过于灵活了。 是的， 但椎间盘为什么会突出啊？错误的姿态让某一节脊椎和椎骨和椎骨之间产生了压力，然后最后导致自我的结构。承受力承受不了了，突出了，椎管狭窄了，产生疼痛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关注，就有点晚了啊。所以 我们想教大家啊，哎，比如说颈椎怎么动，胸椎怎么动， 嗯， 腰椎怎么动完，然后我们再做那些训练，就是把你的哎骨头一节一节摆好了，我们再教大家一些训练动作的话，那这个就容易多了啊。所以哪一个训练比较好呢？我们之前讲过啊，如果您之前有做过了解过一些普拉提的训练的话，那普拉提的训练就是脊椎的锻炼， 是的， 某一每一节每一节的都可以去锻炼开。 对， 所以呢，我们要在训练之前，先简单把这几个部位的动作尝试先活动活动，让我们脊椎灵活开，我们再教大家做一些动作，您的这个获益就更多了。 嗯 啊，刚才是不是靠墙站啊？ 是的， 站好了啊，多站一站了，怎么站还是得复习一下啊。第一个就是脚后跟 贴住 墙，两个脚呢平行就好啊，像数字十一一样啊， 稍微分开一些， 对，就稍微打开一点，中间有一个拳头的空间就好了。 嗯、 然后呢，两个小腿肚子贴墙啊，贴墙完了，下一个就是臀部了，臀部贴完墙再往上就两个肩膀， 嗯、 注意臀部到两个肩膀中间还有一个区域是贴着墙壁的，就是我们的肋骨。所以这个时候腰椎呢距离墙壁有一个手掌的空间啊， 嗯， 然后两个肩膀贴好，收下巴以后头靠到墙，这个时候呢颈椎后侧距离墙壁有空间， 嗯， 这就正确了。 对 啊，如果发现保持这个姿势很难，先练这个， 对， 先把那个脊椎排列给它放好了， 排列整齐了啊， 排列好了以后可以的话，哎，站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哎，站了一个星期，每天站他个三五分钟，一次站个一分钟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发现哎呀，站很容易了。好了，下一件事情，开始活动啊。 嗯， 那我们可以活动我们的颈椎，颈椎的动作呢，第一个就是收下巴，让下巴指向自己的这个锁骨，就低头。对，我一般会跟我的所有客人会说，来看一下自己的肚脐。 嗯哼， 对，当你要看肚脐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边收下巴边低头的动作。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发现这个都很难，靠不进你的这个前面的这个胸骨或锁骨的位置的时候，就代表后面太紧了。 嗯， 对。第二就是向上抬头，下巴再远离它，那这个相当容易，但很多人没有办法抬头，就没有办法看到头顶上这块天花板 啊。 对，你试一下自己能不能向上抬头，看到头顶上的这块天花板，抬不上去，甚至抬，哎呀，不行，感觉脖子空也是有问题的。 对。 啊，所以先这样低头抬头，低头抬头，低头抬头，先把它活动开。对，下一个呢，就是除了我们低头抬头，头还要向左边左右摆动起来，就像那个节拍器一样， 啊、 滴答滴答， 左右的， 对，左右摆动 嘛啊。 对，你发现左右都不能摆动的话，那完了，这个鸡脖子或鸭脖子就太僵硬了，做出来也不好吃了啊。 嗯、 所以这个一定得活动开。颈椎活动完就是先主要做这两个，我们不做旋转啊，就前后左右能摆动，摆动开你会发现肩膀热了，脖子两边肌肉能拉伸开，或两边拉伸的张力不一样，就代表它不平衡。 对， 多做让它弹性好了啊。对啊，你看孟莹多乖，现在自己开始练习了啊。好了，下一个就到胸椎了。到胸椎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唉叹气的动作， 含胸。 对，为什么要叹气？唉，一叹气你发现整个人就垮掉了。 嗯， 对，但这个垮呢是哪里垮掉呢？是胸腔含胸下来。 嗯， 所以低头带动，所以从侧面来看这个人呢，现在这个人啊，后背到头像一个圆弧的形状，四分之一的圆弧就对了。如果哎没有这个动作，如果垮不下来的话，没有办法含胸的话，代表后面太紧了。 但是我这么一想，我们大部分人是不是应该这个动作那都不用做，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基本上都保持的是这个姿势。 嗯，那还是要 都不用爱，常年都是爱的状态。就是有时候会比较疲惫嘛， 啊， 尤其是下午的时候，我觉得 所以我们还是要挺起那个骄傲的胸膛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总有那个支棱起来的时候。 嗯， 所以说吸气骄傲 啊， 一定要骄傲。我一说这个词，很多人自然就把那个胸脯 挺起，胸膛嘛， 胸膛挺起来了。对，所以呢就是哎骄傲，哎骄傲，交替进行， 反复交替。对 对，但你做这个动作不要感觉腰紧张，千万不要感觉腰紧张，而是要把你的上背部的肌肉感觉又拉伸又激活，又拉伸又激活就对了。 嗯，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李教练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和大家分享最近在社交平台当中非常火爆的一个视频，悬空垂直转呼啦圈。而在这个视频的背后，我们更多的是想和朋友们来说一说如何正确保护我们的腰椎。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李教练和大家去介绍吧。 我们一节一节的吧，刚才颈椎是不是做完了，是不是胸椎，胸椎打开完了就到腰椎了。 嗯， 做腰椎的时候呢，一般我们也是哎完了继续还能往下然后再挺身，其实这样腰的压力很大。那我们腰椎其实平时还是能活动比较多，但是很多人肚子比较大， 嗯， 而且不太会呼吸。所以怎么能让那个腰后边能放松多一些呢？那就是收肚子吹气。光这一个收肚子吹气，95%的人都不会。就是你要让他吹气的时候，他可能会把肚子顶出来，但是注意我们要求是收腹的时候吹气。我有个方式形容一下啊，就是前面有一排蜡烛，注意啊，这个蜡烛是离你越来越远的，你只能通过收腹这样去把那蜡烛吹灭。 对， 但是呢你吹近的是不是容易啊，那个蜡烛越来越远的时候你要必须练这个用力，但这个过程是收小腹的。 对， 那这样的练习的话就很好了，收紧它好了，然后再去弯腰向下。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你坐在凳子上，突然有个笔掉地上了，你要弯腰去捡这个地上的笔。 嗯， 这个时候你的后背部的腰就会被拉伸开了。 对， 所以这个动作可以做，然后再起来。除了这个以外，腰我们还要做一下两边的动作，当然它与胸椎有关系。现在双手抱头啊，坐直了，坐在凳子上。然后呢像那个太阳花一样啊， 左右摇摆的幅度更大了。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手扶住头固定了，然后现在我们两个手抱头像一个三角形倒三角，两个手肘是那个三角形的两个角，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三角形呢就是像刚才那个节拍器一样，刚才是头摆对吧， 对，小幅度，这回 现在是手扶着头，上半身整体在这里摆， 刚才是节拍器，现在是雨刷器。 到位。总结太到位了啊。就是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把我们那个脊椎呢周围的肌肉呢给它怎么样柔软开。 对。 这个很主动，做完是很舒服。你会感觉做完以后你已经热了。尤其是空调房里头，我们现在这个冬天暖气好的房间，做完的时候热了吧，喝口水。 嗯。 补充进来。我们说过为什么有背部拉伤落枕啊。就是 缺水吗，也 寒冷脱水完缺水僵硬产生的，现在活动开了身体热了吧，赶紧补水补进来。 嗯， 对，如果你发现做这个时候嘴干了，这是补水的最好时机。 对对 啊，所以补进来以后好了，这些都做完了，其实相当于我们做完了一个热身嘛，那做完热身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一些核心的训练 啊，开始有针对性的去刺激刺激它了嘛啊？ 对， 嗯，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先把刚才的这个脊椎都能活动开。 对， 啊，如果说您有一些比如特殊的问题啊，比如说有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这些活动都做不了的话，那我们就建议先不要做这些活动。但如果刚才我说的这些都是主动的动作，您发现做完以后还挺舒服， 嗯， 那我建议您反复做。 嗯， 刚才所有的动作都是做一分钟。差不多4-5分钟全身发热 热起来了， 喝一口水， 嗯， 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些训练了。 是的， 嗯，第一个呢训练呢其实有点陌生啊，可能不是练这个核心嘛，怎么突然变了一个动作。我第一个动作是俯身的登山跑，那我们想练核心，刚才我不是开头那个大的铺垫，对，我铺了半天很重要啊，我说那个核心的区域是什么，画面很美那个，对吧， 对， 除了 除去四肢嘛， 对对对，那为什么要做一个登山跑，登山跑是一个上半身支撑，因为我们每天用下肢站立很多做很多嘛，上肢支撑很弱，所以上半身支撑这个是上肢与核心固定去挑战下半身核心稳定的一个动作，所以是上半身手臂的一个上肢力量的支撑和核心的关联。然后下面登山跑，我们做这个登山跑大家可以扶着桌子，然后做高抬腿的那种动作， 嗯， 就叫登山跑，你的核心被迫叫醒激活，帮助你维持稳定完成这个动作。然后做好这个，因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能做那个平板支撑的， 嗯， 所以呢但是做一个登山跑还是可以比较容易的，而且这样一做的话，你的核心骨盆还有你的肩带整个的关联性就加在一起了， 那加在一起的时候做的时候，你的核心被迫就被激活了、 嗯、 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怎么锻炼到核心啊什么的，你不用问，你去做这个动作你自然就核心就激活了。 嗯， 登山跑哎这个就很难做一分钟了，这个要能做一分钟真的是鼓掌鼓掌呱唧呱唧，你已经超越70%的人了， 很强大了、啊、 对，但是为什么也要做呢，就是先扶着桌子做，如果扶着桌子做感觉没有不够刺激的话，就会撑在地板上， 嗯， 就像做俯卧撑之前的那个动作一样，再去做这个吸腿的这个跑啊，登山跑，大约做多久？就是左右算一次，做个20次左右就可以了。 哦， 对，这样做完了以后，你会发现身体就发热了，热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个什么呢？侧平板支撑，也就是说，你需要单侧的手臂、手肘、小臂支撑在地板上。 是的。 那做这个侧平板支撑的时候，要让你的肩和你的肘在一条垂线上、 嗯、对， 你的大臂手臂的大臂是垂直于地面的， 嗯， 然后两个脚依次前后排开， 嗯， 上面的脚在前，下面的脚在后，然后这个时候像一个桥梁一样顶起来，把你的躯干撑起来，对，侧面侧平板支撑。因为我们刚才登山跑是一个矢状面的训练，现在侧平板支撑是一个冠状面的训练。刚才我讲到的羊蝎子的铺垫、 嗯、 这个羊蝎子是不是四面八方都有肉、啊、 360度嘛， 对，所以现在是不是在练侧面啊， 对 对吧，前面刚才是练前面，现在我们在练侧面。然后侧平板支撑的好处是什么，它能建立我们的肩带核心和骨盆的一个完整关联，那这个时候就全部建立起来了。 嗯， 就是其实平板支撑是一个不是只练核心，但是对于初学者既强化核心又强调四肢肢体耐力的一个训练，但不是所有人能做，但做侧平板支撑的时候相对容易点，作为一个过渡，所以右边能做完也要做左边，两边都要去交替做。 嗯， 你可以是静止的停在那里，也可以是动态的 抬起放下抬起放下， 对，手肘不动对吧，哎呀累了，让这个侧面的臀部碰到地面休息一下，好，再撑起来，这样动态的也是20次或10次到20次，做完一边做另外一边，如果您可以的话停顿一下撑个30秒， 嗯， 看看哪里累，很多人是肩膀累， 对，因为他已经缩脖子了 啊，肩膀累的原因就是上肢弱， 是的， 对吧，然后有人不是肩膀累，有的人是腰累，腰累代表没有收腹，一般腰累就后背肌肉用的太多了、 嗯、 没有收腹 对吧，有人说腿累，腿累那就代表下肢用的太少了， 嗯， 所以呢如果你能做一个标准的侧平板支撑，你的那个脊椎还是像一条直线一样啊，只不过现在把身体摆到一个斜线的位置的时候，那哎不错，您的这个核心力量还是很好的，很不错的。 那我们做这个侧平板支撑的时候，上侧的那个手有的朋友他是扬在空中的， 嗯、 有的朋友就是放在体侧的， 嗯， 那用哪种呢？ 如果是入门的话，我建议手就直接叉腰一样放在骨盆这里就好了、 嗯、 第二种呢就是可以让手臂指向天花板， 对， 其实这样会维持平衡，然后手臂像一条垂线一样通过我们的身体， 而且我总觉得那样子做好像有一种向上去牵引自己的感觉、 嗯、 给自己提起来 的 啊， 挺好的 啊、 嗯。对，当然了如果可以的话还可以再做侧平板支撑加旋转就更好了，所以这个手的位置孟莹提得很好、 嗯、 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动作上有更多的变形和挑战， 是的， 这个挑战是很安全的， 而且不经意的这种其实只是一个很细微的变形就会有一些更多角度的刺激了， 对， 嗯， 除了这样以外这个手还可以像挥手打招呼一样啊，通过头顶啊、 哦、 像很远方的朋友在那呼啊哈喽啊，你挥手啊，或者像擦玻璃的动作一样，这个时候对于你核心的挑战会更多 哦、 啊，当然其实我们为什么不想说那么多变化，其实每个动作在基础上都有很多的变化，先把基本的做好， 或者说基础的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就已经是需要大家先去努力完成的了， 对，我们是想让更多的朋友进入到这个挑战的序列中来， 对， 然后呢大家也觉得尝试完哎呀李教练你说这个太容易了对吧，那我们就再来点难的刺激的、 嗯、 所以呢两边侧面也练完了，前面也练完了，那我们该练哪里啊，我们应该练水平了， 水平的， 对，我们身体嘛它其实是我们说有个解剖体位是三个平面嘛，我们刚才那个登山跑是前后矢状面，这个侧平板支撑是冠状面，下面我们要练一个水平面， 嗯， 是不是这样的话我们那个羊蝎子周围的每块肉是不是都能给它练到、啊、 嗯， 都练到以后这个脊椎周围的肌肉的力量好的话就不容易出问题了嘛， 那有一个动作就比较常见了，叫做俄罗斯转体 啊， 这也是一个我们高频出现的动作。 是的，对、 啊、 也是一蛮虐的动作。 对、 嗯、 这个俄罗斯转体嘛，一听这个转体是不是有一个旋转啊？ 是的， 但是旋转有个小要求，就是如果你的核心做旋转的时候没有收紧的话，那这种旋转 无疑对于椎间盘它是一个压力。 对 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核心在走路的时候躯干没有这种旋转摆动的话，反而会使椎间盘的那个压力更大。然而如果你会用你的腹内外斜肌的话，收缩的时候每次在走路的时候，对于脊椎而言它是一种放松，会减少椎骨对椎间盘的压力。 嗯， 啊，这个是我们学到专业的知识。所以俄罗斯转体的这个动作绝对不是一开始第一个就能要做的动作，绝对是你腹肌建立了有一定力量，学会控制之后我们再去做的转体动作。 哦，所以有前面刚才那两个动作作为铺垫吗？ 对，很多的铺垫。现在我们坐在垫子上，对，双手好像抱了一颗球，或没有双手合十就好了，然后保持腹肌收紧，躺在垫上，然后卷起来，像做那个卷腹一样卷起来以后啊，然后再做两个手 左右的 腿，这个手在腿的左右外侧部分去相互旋转去触地， 嗯， 啊就可以了。这个时候要收紧腹部再去做旋转。 对，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肋骨两侧的那个肌肉被激活了，那就对了。 那我们的腿悬空吗？ 悬空有点难，我做都有点难。 还好。 对， 嗯， 我一看孟莹就经常锻炼啊。 对，我只是对这个动作印象太深了，被他虐得太狠了而已。 对，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一样的啊， 嗯， 就是当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别一下上来挑战自己太多，别受伤，对吧？双脚我们说踩在垫子上，上半身卷起来一点， 啊， 但很多朋友做的就是坐得直直的直挺挺的，那个腹肌没有被激活做旋转，对它是有压力的。 哦， 所以要腹肌激活了以后去做这个旋转，左摆右摆，让手去上半身啊，你的手和你的胸腔胸骨和脸朝向方向一致， 嗯， 所以手臂带动的躯干左右这样旋转，这样才能刺激到你腹部的腹内外斜肌啊，那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意义才会增加，才有意义。 对，就有的朋友已经就做到累得不行的时候，嗯，他动作有时候都是变形的，就已经不是整个的这个腰腹在去旋转，而是就胳膊哎这样摆来摆去的。 对，很多人手臂特别长，就那个手啊左右触底，好，我可以左右触底，结果我发现我一看他那做躯干都没有动。 对对 啊， 对， 这个可 已经失去了练习它的意义了嘛。 对，所以孟莹给我们提出的这些小的细节啊，就是想告诉大家练和听是两回事儿。这个俄罗斯转体其实我之前跟孟莹讲过，我们之前节目也录过，其实我不太推荐没有基础的人去做的。 嗯， 因为他对你的那个脊椎的椎间盘压力会大。 嗯， 所以一定要扎扎实实的先把脚放在地上，然后先去练。而且这个俄罗斯转体它是一个核心下半部固定，你看脚和骨盆是不是在垫上固定不动啊？ 对， 上半身旋转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动作做完我们还要再去挑战，那就是要手和脚一起去做的动作。 嗯， 那这个就是下一个动作了，叫做腹斜肌转体的一个动作。 哦， 这个动作呢就是要求你躺在垫子上了，上半身抱起来卷腹的状态，然后双脚离地，双小腿平行于地面， 嗯， 这个时候让你的左侧肩膀去找右侧的膝，旋转你的躯干， 哦， 然后交换让右侧的肩膀去找你左侧的膝关节，这样通过旋转交换来把你的整个腹斜肌充分的激活。 嗯， 那这就是难度比较大的动作了。 对， 很多人做错了会用手肘去触碰那个膝关节， 嗯， 第二就是这个不存在谁找，这个是两个人相互找 啊。 对，就是你的膝关节和肩膀要两个双向向中间靠拢 啊，双向奔赴啊，现在特别流行。 对，一定要双向奔赴，光一边使劲没用 啊。 所以呢这个过程中就是两个都要向核心靠拢，如果你光腿去找肩了，很多朋友做的时候上半身都不带抬的，没有用啊，一点用都没有，所以这个两个肩膀都不能碰垫子。 嗯， 所以那个上半身用力旋转去找那个膝关节，如果手肘的话其实反而训练不到，很容易碰到。 那我的手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比较合适呢？ 嗯，手的位置， 对， 如果没有力量的话，就是比如说啊，我的右肩去找我左膝的时候，我可以用我的双手去抱我的左腿左边的小腿。 哦，真是降低了很多难度嘛啊。 对，李教练特别擅长偷懒，还要有效的给大家练到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去练啊。 嗯， 所以呢，这个双手去抱，比如说我现在啊，让我的右肩去找我的 左 膝，我的双手就去抱我的左侧的小腿，因为这两个腿都是悬空的，我左侧小腿屈膝的同时，我右侧的腿要伸出去。这个时候你要看啊，从侧面来看，有两个脚是等高的，右腿是伸直的，左腿是平行的。对，这个时候哇，你会发现抱着一条腿靠近躯干旋转了，另外一条腿伸出去，转完这边以后交换，然后抱另外一条腿， 嗯， 然后再反向伸出去。这个时候你腹肌的训练，你会发现原来做那个卷腹感觉好容易，突然改变了一个角度和平面做的时候，就感觉又回到了没有练习的状态或没有训练的那种状态，就有点有压力了，不容易的。所以这些动作如果你都做得已经很轻松，上半身也可以抬很高，旋转都很容易的话，那这个腹肌力量达到一定程度的强度了。 但是刚才这个动作的话，一般我们也是按照刚才说的二十秒这样去做吗？ 那这个就太强了这个已经慢慢我们现在往金字塔塔尖走了，你能做二十个三十个，那个摇呼啦圈差不多就已经到就是已经接近90%了啊，就可以摇起来了、 嗯、 差不多我们先左右算一次的话，能完成6次以上的就算达到这个阶段的要求了、 哦、 一般我们至少要10次打底，对，才是说我才能说还不错，核心有点力量啊，上半身呢抬起来能维持一点姿势。因为我们想啊，那个腹肌要让身体悬空，你要对抗一半的体重， 嗯， 所以如果这个腿骨盆固定上半身旋转这种力量你都做不到，那固定下肢让悬空的能力你是根本不可能有的。 嗯 啊， 那像是我们这个做腹斜肌交叉伸展的时候，可以说我们的上半身和我们的这个腿啊，它应该有没有一个角度的范围值？因为有的朋友我见到过啊，他那个其实这两个夹角是非常近的， 嗯， 就可以基本上属于人就是基本上坐起来了，然后他去这样互相接触，那感觉好像难度也会 降低， 或者说叫没有什么太多的训练效果啊。 嗯、做这个动作有一个要求，就是腰椎不能离开地面。 那角度就开了啊， 你腰椎如果在垫子上，胸椎不碰垫子的话，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是很难的。 对呀、 啊、第二就是我有个小标准啊，就是你会发现你在这样旋转的时候，你的鼻子或你的下巴也是可以靠近你的膝关节的。 是不是老想往前够是吗？ 就是说如果你身体掉了，或者像孟莹刚才说的那种啊，都坐起来了，你会发现你是够不着的，因为你身体没有处于一种卷曲状态。 嗯， 没有处于卷曲状态的话，那这个空间对于肌肉的刺激就是零，所以你哪怕你碰到也没有用。 嗯， 哦，那只是腿髋关节柔韧性很好啊，所以没有意义就坐起来了。所以当你腰椎放在地板上垫子上的时候，你在做这个动作，你就可能想到这个动作的难度和强度是如何了。 嗯， 所以当然了，朋友一听，我们听众朋友一听，这么难啊，哎，这可不是一下就来做这个动作的啊，这都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 有铺垫的啊。 对，之前您练那些腹肌动作都可以练，但是呢我们现在是从各个平面各个角度全方位在练它，那这个就是能力的综合提升。当能力综合提升了，那有些动作自然而然您就感觉可以做了。我都不说别的，您就看到那个固定的椅子上，您把下肢一勾好了，我们小时候玩那个双杠，坐在双杠的一边，两个脚勾到另外一边的双杠上，身体就可以延伸出来了。 对对， 对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能力啊？我们经常看，甚至我们在公园的那些大爷们，对吧？为什么能做那么多高难度的动作？就是他把他的核心力量练到了那种可以凡尔赛的地步。 对 啊，那个公园的大爷、健身的大爷，真的大家不要小看。但是反过来，给我们一个信号。这个是不是与年龄没关系啊？ 嗯， 与什么有关啊？与您的练习，对吧？与您的训练水平有关。 对， 大爷都能做，我们有什么不能做的呢？ 按理说，我们的身体机能肯定要比长者们要好很多嘛。 对，他们就是我们应该更容易能做到， 对， 对吧？但是为什么我们的那些长者们做得很好呢？因为坚持。 对 啊，而且有一个小目标，对吧？就觉得光练没有用。我经常去公园看到大爷那个单杠，哇，引体上蹭一下就撑起来了，然后转一个圈还能来回下来，头也不晕，眼也不花，也不带喘气儿的，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下来还跟我看小伙子， 哎，你看我这身体还可以吧？我说相当可以，大爷，我都不行。其实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健康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需要花一点时间，一点点，每天就抽那么有个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对， 你就可以有一个很质的改善。 嗯， 一定要坚持，对吧？ 对， 所以这个动作如果你都能做好的话，我想说你已经进入到一个 level 了。 嗯， 就是你比一般人的核心力量都好了。 是的 啊，那我们就有一个小挑战。 好啊， 终极挑战。 嗯， 下面还有一个动作， 嗯， 我们叫仰卧两头起。 仰卧两头起， 首先躺在垫子上， 嗯， 双手双脚向两端延伸， 是的， 然后靠腹肌的爆发力，因为我们刚才练完好多动作了，你要练你的爆发力和持续收缩腹肌强度啊，你要给它一个强度刺激才行，保持腿伸直的状态，伸直的状态，让手去摸脚尖， 对， 这个 再次双向奔赴啊， 对，再次双向奔赴，手去拍脚的时候，这个刚好在你腹部的正上方， 对， 啊，去做这个动作，当你连续可以光打开合拢，打开合拢， 有节奏的这样去 做，对，能做十个以上的时候，那你腹肌的强度啊，就快成为一个体操运动员的腹肌的强度的入门标准了。啊，所以很多很多朋友一上来，哎呀啊，原来李教练说这个难，能把这个做成行了，结果那前四个不练了，啊，然后就来挑战这个，不行， 嗯， 那可不行，而且很多朋友做这个特别会投机取巧，我说是腿伸直。快速的折叠打开，折叠打开摸十次，那我们的朋友就会曲解，不就是摸脚吗？那腿一弯，两个腿打开也能摸到脚，对，也能摸到，慢慢悠悠做了十个，或修一修，怎么也蹭个熟，这不行。 对呀，没 有 意义了呀， 有速度，有强度，有动作的标准要求，那才能行。 嗯， 对，所以这个不容易，而且很多朋友一做这个，还没做两下，哎呦，做了两三个，一下，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对吧？然后 我这样说是不是抽筋了？ 可能还不至于，因为肚子太胖了，摸不到，然后挤得憋得慌。 但是爆发力啊，突然你没有使好那个劲儿的话，我真的觉得是特别容易抽筋的。 你都说了是爆发力， 嗯， 那如果那个肌肉都没有找到，拿什么爆发，对吧？然后你那个左右旋转的稳定没有，你怎么能保证每一次摸到脚，打开再摸到脚的时候，身体不会产生晃动？当你能练到这样的时候，首先那个什么人鱼线、马甲线的话也都快出来了 啊。 肚子也都减下去了，对吧？我们朋友是不是听到这些就想练了？当这些都下去了，那个差不多了，呼啦圈我们也可以摇了，试一下，你可以发现你自己搭到那个双杠上，你自己也能怎么样，核心支撑住自己了， 挺得笔直啊。 对，你就不用哎呦呦呦，快，我掉下谁扶我一把，你就不会这样了，那核心就有力，那就厉害了。 嗯，对， 摇呼啦圈，对吧？甚至边摇呼啦圈还在那刷手机呢，对吧？但我们还是不建议大家这样。 对， 这个只是一个怎么样说，我们说艺高人胆大，他是有能力他才做这种高难度的动作，对不对？那我们想告诉大家是什么，就是那你要有能力的话，你就不会受伤，你就保持一个健康。那我们的生活中有各种的娱乐想去尝试的时候，那我们就有这种可能性啊。 对， 对吧？我们现在马上冬奥会越来越近了，好多朋友都去滑雪、 滑冰， 对吧？还是参与一些这些项目，对吧？但是之前从来没有参与过，老摔跤，甚至不敢。但有了核心力量，再去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哎，发现很容易掌握。 对， 那这种冰雪运动带来的这种乐趣，我们就怎么样，可以感受得到，体会得到。 嗯， 那这样的话又不受伤，又能体会到，多好啊！ 是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才是李教练和我们今天分享这个话题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所在啊！不是说真的要为了让我们去尝试这些新鲜的出其不意的一些动作，更多的其实是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它起到一个最基本的保护。 对 啊，可以让我们去更好的享受不同运动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快乐，这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增强我们腹肌的这个意义所在嘛。啊， 对， 所以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听到这些之后呢，自己也真正的去做一做，这是我们最愿意最希望看到的。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教练，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李教练。 谢谢孟莹，谢谢大家。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